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常委会、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8月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了朴槿惠集团决定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亲美试打行为。